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研究调查机构 IC Insights 统计，去年全球晶圆代工市场排名，台积电稳坐龙头宝座，去年营收达到 321.6 亿美金新高，比前年成长 9%， 全球市占率超过五成，营收规模比第二名格罗方德的 60.6 亿美元多出了五倍以上，也比中国最大、全球排名第五的晶圆代工厂中芯高出了十倍以上。IC Insights 指出，去年半导体晶圆代工市场规模 623.1 亿美元，比前年成长 8%， 市占率厂商排名前五大依序为台积电、格罗方德、联电、三星、中芯。IC Insights 认为，晶圆代工进入门槛与障碍都很高，而且随着制程演进，新进厂商需要花费的资本和心力更大，预期未来市占率排名仍然维持相近水准。手机晶片厂联发科今年全面改选董事，被提名人名单出炉，全数都是公司派人选，预料联发科这次的董事改选应该可以平顺完成。联发科董事被提名人名单包括了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副董事长谢清江、执行长蔡立行、联发科旗下杨志科技董事长孙正耀、经联邦五名现任董事与三名现任独立董事吴崇宇、张秉恒、汤明哲都将角逐连任。联发科子公司陈兴董事长梁恭维也名列被提名人名单当中。6月15号股东常会全面改选董事。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9点，来到10559点，成交金额134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57点，22220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3点，244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4点，3111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6点，1053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3点，3033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3点，356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630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1.4分，成交金额4.5亿美元。日元109.02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213美元。新任教育部长吴茂坤在东华大学校长任内在美国成立公司，也向中国大陆申请到了受潮萃取物专利。但是他说，受草专利分 1.0 和 2.0， 1.0 已经取得台湾与美国专利，之后取得专利的 2.0 与 1.0 在内容上有些不同，也有新的专利。东华大学校长赵涵杰今天指出，专利权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厘清。赵涵杰强调，现阶段专利权申请的内容详情应该以部长吴茂坤在立法院答询委员的内容为准。他说，这些专利都属于东华大学，毋庸置疑，只是需要把其他的细节弄清楚。学校今天会找生科系彻底了解，把资料收集清楚，而且牵涉的层面比较多，还要请教专家学者。号称全台最美国小的台东市丰原国小，不堪校园屡屡受到游客破坏，而且影响学生假日在学校的学习活动。校方今天在学校网页、官方脸书还有校园内张贴公告，谢绝游客参观，宣布即日起不开放校园，希望社会各界让学校成为教育为莘莘学子承担重要责任的地方。校长吴秀晶说，这是经过全校老师开会讨论，一致决定包括假日非假日不再对外开放，希望各界能够尊重学校，因为校园没有围墙，如果游客擅闯，学校也无可奈何。丰原国小2012年3月10号新校舍落成启用，白墙蓝瓦的校舍搭配教堂式的窗棱，成为全台湾独一无二的蓝白欧式建筑小学，浓浓的地中海浪漫气息吸引了不少人到访，有时假日游客多到必须劳动警方站岗指挥交通疏导。今天南部东半部地区和中部山区还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 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线上旅展破盘价，4月13到30限时抢购，入住世界15大五星海景饭店，畅游海洋公园，2天1夜，每人只要2750元起。6月30前三人成行，住宿2晚，每人还可再享500元优惠哦！快上远雄悦来大饭店官网或拨03-8123-966。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咯。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2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放手，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Is blinging in a German, got my gold chain swinging in a German. Real G's when bringing in a German, got some bad bees singing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whip in a foreign car,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whip in a foreign car. Got my wrist blinging in a German, got my gold chain swinging in a German. Real G's when bringing in a German, got some bad bees singing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whip in a foreign car,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whip in a foreign car. They think they're making peace, we be making ours. They be taking the bus, we're in a foreign cars. Come and take some change, top up your Oyster card. We be living large because the world is ours, because the world is ours. Look at my wrist, that's a reward for all these battle scars. Look at my roof, I took that off, I wanna see the stars. V12 engine in the BM, so I'm coming fast. Got my wrist blinging in a German, got my gold chain swinging in a German. Real G's when I'm bringing in a German, got some bad bees singing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whip in a foreign car,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whip in a foreign car. Got my wrist blinging in a German, got my gold chain swinging in a German. Real G's when I'm bringing in a German, got some bad bees singing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whip in a foreign car, in a German. Shout out to the teachers that said that I wouldn't make it far. Look at me, baby, I be pulling up in foreign cars. Shipping part of money, man, yeah, I got foreign bars. They said my car, my pulse a fluke. I know how to play my cards. I'm always in a German coupe. I don't need nobody, got a German BMW. Me, my wife, that's all I ask. I got the sauce, I got the juice. Foreign cars, we're going fast. I got the black Mercedes too. There's no way I'm coming last. Got my wrist blinging in a German. Got my gold chain swinging in a German. Real G's who I'm bringing in a German. Got some bad bees singing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In a German whip in a foreign car,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whip in a foreign car. Got my wrist blinging in a German, got my gold chain swinging in a German. Real G's what I'm bringing in a German, got some bad bees singing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whip in a foreign car,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in a German whip in a foreign car. 2018年4月25号，欢迎来到2:09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UK 金榜。 又到了星期三了，快乐的跟欧美接轨的时间。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German， 德国人。话说呢，在 UK 金榜当中呢，其实除了大家熟知的 single， 就是单曲榜，专辑榜，然后再来呢有这个音乐分类的，比如说 R&B 啊，摇滚榜啊，电子舞曲榜啊，以及 Asia Music。亚洲音乐榜， 只要歌手是亚洲人，他那个定义是这样吗？ 啊，是啊，是啊。但是呢，你觉得在 UK 金榜上面的亚洲音乐榜会是什么歌呢？难道会是周杰伦的《冒险气球》吗？ 不，是告白气球吧？ 哦，是告白气球啊。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Mariah。那说到 Mariah， 可能一开始一定会想到说啊，那就是玛丽亚·凯莉这样子。的确，就是就像我们在华语也有听到有一些创作人，他会写五月天。他会写 他喜欢的歌手 林俊杰，对，他就是写他跟玛丽亚·凯莉。虽然你不认识我，但是我很想认识 你。 Now she wanna take time with me, and now she wanna be my lady. Hold on, she's fine. Girl, just rewind. Said she wanna be mine, baby. Baby girl, take girl, time. Go slow, She don't really know me, and I swear, on, I don't really know her. Yeah, but I don't mind, babe. I don't mind, baby. Girl, come closer. Yeah, yeah. Make money, but I won't really show her. We can kick back and roll up. Smoke up, yeah. Shorty got a body like Mariah. I can tell that body on fire. She said she never done this before. I can tell you're a very good liar. And anything you need, I can provide her. All these girls say I'm wavy. All the fans, then they rate me. Haters, they hate me. Two twos, now they won't pay me. Hey. 说到在 UK 金榜上面的 Asia Music 榜 Asian Music 榜亚洲音乐榜上面会是什么样的歌呢？就我们要就是融合我们的历史跟地理概念，在以前那个帝国主义的英国时代，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在殖民的时候在全球烧杀掳掠，因此呢就他们的殖民延伸到了你看，从南非的好望角啊，好望角是荷兰的，南非啊，然后一直到印度啊，巴基斯坦啊，然后呢，中南半岛，然后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怎样？你现在一直看着我是怎样？ 那就很认真要进入那个历史里面咯。 然后还有跟就是当然跟那时候大清国打仗，然后打仗以后还要割地赔款，就是说哦，那我要譬如说香港，那租约99年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就是在英国呢，尤其在伦敦，你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有很多很多的中东族裔，在印度、巴基斯坦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这个还没结束，澳洲、纽西兰、加拿大什么都是他们的，还有以前的美国这样子。好，所以呢，在伦敦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各族共生的情况。以前呢，他们的移民政策还是哦，因为你们曾经都是大英帝国的子民们，所以其实就你们是可以移过来。就是最近是比较越来越严格这样子，所以你在英国遇到的华人也有非常非常多，就真的就是香港人。那个时候在97的时候，他们会很紧张的，就赶快全部都举家移民到英国去。刚刚那首 Mariah 如果没有让你感觉到就是 Asian Music 是什么的话，我相信这一首应该可以让你感觉到了。 所以呢，如果你说你走在美国纽约的街头，美国纽约的街头一个街景很著名，就是他们的 street vendor， 就是他们的街车，那个食物车，在街口、大街口都会有餐车这样子。然后呢，或者是他们就转角常常会看到就是 pizza 店，可是你在伦敦看到的就会是很多的 kebab 店 ，kebab 店就是 那个卷是不是， 就是那个算是印度汉堡这样子，它还是圆圆的啦，就是 kebab 店。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Credit Card》。 I know that it's difficult. I'm stacking this paper, it's sort of habitual. I blow the residual and fucking your bitch like it's part of my ritual. Part of the visual, but money you give me a heart on a typical. I wanted it physical, $1 million I count off of intervals. Without it, I'm miserable. Don't wanna fall off, so I'm all in my bag. Thinking God like it's biblical. I know it's gonna solve every problem I have. I bought on the principle. Remember the teachers is all on my ass. Now look, all of them pitiful, and all of a sudden I'm so good at math.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up.Count it,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Can't take it when you die, but you can't live without it.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Can't take it when you die. Uno, dos, tres. Big bills, big bills. I fell in love with big wheels and quick thrills. My niggas running tip drills. Can't sit still. Don't give a fuck if it kills. It mixed well. I'm only counting big bills, big bills. I fell in love with big wheels and quick thrills. My niggas running tip drills. Can't sit still. Don't give a fuck if it kills. It mixed well. I'm only counting.Uno, dos, tres, cuatro. Proceed with caution. I heard if you chase it, it only results in a hole in your heart. Fuck it, I take the whole cake and I won't leave a portion. It's only your organ. Thank God mama couldn't afford the abortion. The loneliest orphan. I flip my misfortune and grow me a fortune. My rollie is scorching. Them niggas that hated it slowly endorsing. Now calling important. My niggas beside me like Tommy and Martin. We balling your courting. Then skate with your bitch like we Tony your Harton. She don't need the garments. She horny from all of the money we counting.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count it up, count it up.Count it up, count it,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Can't take it when you die, but you can't live without it.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up, count it. Can't take it when you die. Uno, dos. Will I fall? Will I fly? Heal my soul, fulfill my high.Cross my heart and hope to die with my slice of devil's pie. 两点二十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Summertime, feeling good, feeling great. Real nigga with a leg on the door, feeling straight. All the drug dealing niggas with their cashes out. Bad hood dance bitches with their asses out. Talking about goddamn, haven't seen that girl. Haven't seen that girl. I was out Fairmont Heights with the hitters in a little bedroom. Walked by Louis first to the side, goddamn. Shorty, where you from? Where your mama stay? She said 501, cap her with her mama. Stay her ex-man, stay up, get it wild, right on night, please. Shit, baby, I don't care about that anyway. Goddamn, haven't seen that girl.Haven't seen that girl. I was out walk waller with the project boys, looking at this little fine ass joint with a French braid, black shades, little attitude, ass wide like a lampshade. Down the niggas with the gold grill front, Roger bitch with the Louis Vuitton pumps, Georgetown while I take her out to lunch. Talking about, have you seen that girl? Have you seen that girl? Have you seen that girl? I was out Simple City with the bike. Niggas talking about man, then a girl walked by. Dark skinned woman with a curve on the sides. I need a whole plate of you my fries on the side. You can be my little dunk thing for the night, but I ain't about to get the river when I'm about to ride. Talk about why you ask me, have I seen that girl? Have I seen that girl? I was out land over me and nodding on to them. Little model trying to knew way back when. She ain't never give me play, so I played a friend. Then she wanna try to holler, then I played to win. Then her homegirl brother tried to fight me. I had to have that nigga kiss the bottom of my Nike. Talking about he from Trinidad, so he ripped the 12. I don't give a fuck about just seeing your ass in hell. Talking about goddamn, have you seen that girl? Have you seen that girl? I was out Lake Terrace River that I know the guy. Bad white joint, fat ass, hips and thighs. Talking about Kilmo, all you do is lie. I ain't lying when I tell you that you're fine as wine. Let me get a little sip, let me get a little bit. Let me grab on your ass, I mean grab you the cat. Talking about goddamn, have you seen that girl? Have you seen that girl? Have you seen that girl? 在最近的这一周的英美排行榜当中呢，除了就是 Drake 还是压倒性的胜利，不管是之前那个跟神有关的，还是最近的新一波的主打，就是在前面的第一名跟第二名的位置。另外呢，本周还有一个新人上路了，这个人就是尼基米娜。Nicki Minaj， 但是没有办法在节目上面放，因为就是 太多脏话了， 太多了， 所以这首歌可能是 让遗憾深情到底。Eason 陈奕迅，后来的我们电影主题曲，我们只听陈奕迅。Eason 陈奕迅最新单曲《我们》，数位上架，感动袭来。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孩两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囡仔较好。厝爱有光彩，囡仔嘛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金香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我是吴声梅。 has meaning. No, this time you stay till the morning. Duvet days and vanilla ice cream.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together exclusively. Baby, let me be your man. So table. No walks on the beach in April. Yeah, I promise, darling, that I'll be faithful. Baby, let me be your man. Let me be your man. So I can love you. I can love you. And if you let me be your man. 2:29回到清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UK 金榜， 本周厉害的就是赞恩，他有进榜了。 Let me 话说呢，在本周的乐坛上面的一件大事，就是某天我在凌晨的时候 洗版，哎， 吓一跳，真的吓一跳。1989年生，现在就挂掉，他才几岁？26岁而已， 他非常年轻。 Yep。不过呢，就是在看排行榜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小小的触发，就是当譬如说 George Michael 挂掉的时候，当 Prince 王子挂掉的时候，Whitney Houston 挂掉的时候，排行榜上面就会他们的经典作品全部就会啪啪啪 上榜， 全部就会上榜跟洗榜一番。 他没有吗？ 可是当 Avicii 拜拜的时候，没有人，没有这个榜上没有。榜上的音乐还是大娱乐家电影原声带。 我觉得最神秘的是就是艾薇琪他就是过世嘛、嗯、然后就很多人会在板上就是各式各样的板，也许是 PTT， 也许自己的脸书、嗯、都会哀悼一下他。 是， 但十个里面有六个都会把他名字打错。 这么夸张， 就常常多一个 I 啊，少一个 I 啊，加了一个单字在里面，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蛮神秘的，因为那个名字大家打出错率好高哦。啊嗯， 所以就是在排行榜上面我看不到艾薇琪的时候，也同时会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就是已经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就是很快， 然后我们就是他的还不够像那一些超级经典，就种到你的脑海里这样子。 就像是因为曾经大众媒体曾经是一个主流，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一种主流媒体了，现在的媒体就是很分众很分散的、嗯、像以前曾经比如说60、70、80、9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一起在听广播、嗯、一起在看电视，所以我们接收到的讯息是一样的， 炉边谈话， 它就会是一个 是怎样， 它就是会是一个 就大家集体的 整个世代的集体记忆、嗯、可是现在越来越分众，在网络上面就是可能我关注的东西你不一定会关注、嗯、他关注的东西我们不会关注、嗯、对，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却不是一个整个世代的记忆。在本周 UK 金榜呢 ？UK 金榜 说到了，因为暑假要来临了，现在已经差不多。 暑假 ？Yes。 暑假吗 ？Yes。不然呢？夏天要来临，不能说暑假，夏天要来了，夏天要来了。嗯，对，好。但其实暑假也差不多啊，是因为台湾的学制比较晚放暑假、啊。 对啊，对台湾人来说，可能觉得暑假还很远，因为现在才在期中考，还没期末考嘞。嗯哼。 所以呢，就很多很多的电音 DJ 的音乐跟作品，新作品都已经上榜了。包括这个礼拜呢 ，David Guetta 就有两首歌上榜。刚刚听到跟 Sia 的新歌叫做《Flames》火焰，还有这首歌曲跟 Martin Garrix 还有 Brooks 的《Like I Do》。 虽然大卫库塔呢这一周有两首歌曲进榜，但是 Number One 的荣耀是属于这位 DJ 的 Number One 是 Calvin Harris。 在上个礼拜呢，那个时候还在后面位置，本周直奔第一名 Number One One Kiss。Calvin Harris 跟 Dua Lipa 的新歌就是 One Kiss， 在今年的夏天你会得到一个深情的吻吗？ 给我一个吻，可以， 请你放尊重点。 绯闻也没关系。 我可是正人君子呢。 就要传绯闻。 是软嘴唇，亲一个就要传绯闻，请你注意我是软嘴唇，亲一个就要传绯闻。 给我一个吻，给你一个吻，他 Soft Lipa 蛋堡，在下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还会听到他再次出现。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 Do I can meet UFO？ 我是马克， 我是佛系主持人。 佛系是什么意思？ 佛系不就是看淡一切，都一切很淡然的意思吗？缘分到了，什么什么自然会来，这样子。 哦，所以就回应说，我刚刚说今年夏天你会得到一个深情的吻，你非常非常佛系。 就是我昨天原本想要做一张图是佛系广播主持人，但下面那个 slogan 我还没想好。 为什么突然想要做佛系广播主持人这件事？ 最近很多各式各样的佛系加名词的图片传来传去啊，我就想要跟风，我就最喜欢跟风走一波嘛，然后只是还没有想好下面的台词。 走一波六，所以可以就是密切注意，你会发在哪里？青春点点哦，还是玛丽？ 如果待会我想得到的话， 会发到哪里？ 或是没有，或是就成为那个马克信箱封面啊？ 哦，所以可以关注我们的，就是在 social media 上面，不管是 Facebook 的青春点点点，还有 Facebook 上面的玛丽的象牙塔， 嗯 ，Facebook 上面的欧马克，或者是 YouTube 上面的 Mark Orange， 就 M A R C O R A N G 的 YouTube 频道马克信箱。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啊，五月又要报税了，资料都还没整理。 我是费宏泰，我推动全球首创用税额试算表报税，只要确认无误缴费，就轻轻松松完成报税。 试算报税很简单，现在就带着健保卡印章来参加费宏泰报税有约活动，让专人教你轻松报税审核包。详情请上费宏泰阿利克斯脸书粉丝团。 报税轻松不费力，就找我费宏泰。 美国普渡大学、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与逢甲大学国际学院联合推出 全台第一，教育部核准大学部2+2留学专班。点击资讯，商业大数据分析，商管财经，两年逢甲，两年出国，毕业后分别获颁两校学位，美澳留学首选逢甲国际学院。电话0424517250，分机6620，或上官网查询。 台东县政府办理第2届台东构设计包装设计竞赛活动，首奖高达70,000元，欢迎台东业者与设计高手联合报名，或是设计高手可上官网或电洽08934068100893406810询问业者需求名单。提醒您需于4月30日前上台东县一站式官网登记报名。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刚刚呢，在一期直播的 App 上面，有听众朋友说：“玛丽，你可不可以在下午开个教日文的单元呢？” 怎么可能？ありえない。 ありえない就是不可能。但现在我们要放的这一首歌叫做《できる》， 可以办得到。 办得到的是来自于福原希己江，他呢在5月13日的时候有一场演唱会，会在台北的中游会议厅。在5月11日的时候呢，会在台南的成功大学。我们来听听这首《办得到的事》。 ここあるような寒い朝も揺れる大地も。刻まれた記憶があなたを強くするのでしょう。ああ、やがては土に帰るとわかっていても、この気持ちはどうしたら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あたしの歌は何にも力なんてないけど、あなたの心を少しだけ撫でるくらいならできるかも。思い出を忘れたいならさあ、私が消し込むた消してあげるから、安心しておやすみなさい。 听了福原希己江的这一首歌曲《办得到的事》，我真的觉得我什么都办得到了。 我觉得如果是下午正在工作的朋友，他可能会比较难 get 到办得到这件事情，因为他可能会在打 word 同时就睡着了。 都办得到了， 这催眠太舒服了。 我觉得人有时候蛮奇怪啊，就是现在当然很多人在强调说，就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要对自己有自信啊，就是你要相信自己办得到啊，这样子。但同样就是也有另外一群人，他的确就是都觉得我都办到，我都办到，我都办到，但其实他实际上他是办不到。就是这两个那个天平当那个天秤很难拿捏啊。所以有些呢，明明自己 有能力有实力可以办得到的人却把自己看得太小了，然后他就做不到。有些呢其实明明他办不到，可是他却把自己碰风碰得很大很大，但最后虽然他可能没有射到月亮，但也许射到星星了。 加油 ，Let go。虽然有时候觉得失落，要记住你其实并不寂寞。Oh go， 当你累的时候，记得为自己加油。Let go，Let go，Let go，Let go，Let go，Let go，Let go，Let go。你的每天很疲倦，却不曾停歇。你勇敢地走出生命的每一天，也许有好多辛苦别人不了解，你还是依旧独自努力向前。是否我们不懂什么大道理，只懂得往自己的梦想前进，日复一天的走，自己的感动只有自己能懂。他说生命很迷蒙，虽然他看不透，喜怒哀乐像个 live show 也像个梦。慢慢的一步一步 I'll find my way， 不会停歇，我继续追，本位梦想太重。 And they say 有点 psycho， Oh maybe I'm a dreamerOh, maybe this is life. Let go. 虽然有时候觉得失落，要记住你其实并不寂寞。Oh go， 当你累的时候，记得为自己加油。Let go. 虽然有时候觉得失落，要记住你其实并不寂寞。Oh go， 当你累的时候，记得为自己加油。有时候你觉得好累，你只想静静的一个人躺下来沉睡。你安静的回想一路上走过的画面，心中有好多好多的感觉。有人为了自己梦想而前进，有人为了家人在外地打拼，爸爸妈妈努力只为了给孩子最好的，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你我他好像在寻觅呀，这生命其中的范塔西亚，酸甜苦辣的回忆，还有那生活点点滴滴。有人为了他与他而再相聚，有人为了理想而再继续，但我相信这就是生命的美丽。Let go， 虽然有时候觉得失落，要记住你其实并不寂寞。Oh go， 当你累的时候，记得为自己加油。Let go， 虽然有时候觉得失落，要记住你其实并不寂寞。Oh go， 当你累的时候，记得为自己加油。只相信，因为你不轻易放弃，还是依旧努力，因为你知道这就是生命。 你搁伫咧用恁某的理发剂是无？日本销量第一的查甫人理发剂美源男士，只要五分钟，白头毛随你好。哦，水啦！简单刺一下，唔免叫，只要刺一下，理头毛袂麻烦。想要家己轻松理头毛，就用上盖赞的美源男士。Oh yeah！ 终于来到这样的人生风景。梁文音全新专辑《副驾驶座的风景》首支单曲《还好》，环球4月20日。 来来来来来， 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理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也想念我自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军人年改方案上周在立法院交付委员会审查之后，立法院今天举办第一场公听会，场外聚集许多不满年金改革的团体抗议，而且传出还有一份800壮士决战围城计划表，内容包括文攻、武贺两个部分，并且分成四个阶段进攻立法院，阻止军人年改审议。依据计划内容，800壮士预计最快今天傍晚6点左右攻入立法院，同时在立法院内开设民主讲堂。而且鉴于今天公听会之后，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明天开始审查法案。为了阻止明天会议，800壮士也在计划表中提到，如果今天没能顺利占领立法院，明天就得设法阻止立委进入立法院审查法案。但是800壮士执行长罗瑞达澄清，这项计划不是800壮士发起，今天共有127个退伍军人团体参与抗议，的确听闻部分团体想要发起激烈行动。但是800壮士一贯主张在守法与安全原则内表达诉求，希望政府正视倾听退伍军人的意见。根据了解，立法院外集结成抗的大多是各军校年班动员来的退伍军人及眷属，不具突破立法院封锁的能力，真正具有能量闯入立法院的兵力是之始终隐藏在幕后称为四分卫的退伍特战团体，成员集结陆军梁山特勤队、空降旅、突击兵退役表壮人员。这个团体十分低调，组织不公开，也很少在社群上活动，只有一次出现在800壮士指挥官吴启良的身后。四兵卫成员已经北上集结，晚上退伍军人若想突破立法院，这支神秘队伍就是主力。立法院今天第一场军人年改公听会，国防部强调军改设计希望照顾军人权益，达到退抚基金永续经营，但是800壮士代表抨击没有回答重点，国民党立委批评只有一轮发言，表定时间到下午5点，却只开了近4小时，下午2点左右就结束了，公听会沦为过场。国民党立委吕玉玲说，下周由他担任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将再安排一场公听会。国民党立委林立婵今天在公听会发言时说，军改保障军人一眷的部分，加上了年满55岁、婚姻累积满10年，而且没有再婚者。换句话说，如果不小心在结婚第9年，军人过世，妻小就没办法得到保障，这是保障一眷吗？国防部退辅会安排最后阶段发言，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指出，国防部配合政府年改政策，依照军人特性设计出照顾军人的退辅制度，希望有力募兵，达成退辅基金永续经营。没想到发言才刚结束，委员会的召集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说，今天发言未尽完整的部分才书面补充回答，随后宣布散会。国民党立委不满，纷纷争取第二轮发言，但是民进党立委头也不回，全部走出会议室。退休警消与退伍军人连日在立法院周边抗议，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邀请内政部长叶俊荣和警政署长陈家清专案报告警察勤务配置及待遇合理性。陈家清说，警察工作的危险性与不确定性大家都了解，他也认为无论现职或退休应该给予更合理更好的照顾。媒体追问，认为现在年改版本够好吗？陈家清回答，如果更好，他们怎么会走上街头？退休警察过去奉献给国家和社会，大家有目共睹，他尊重退休警察争取权益。 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62点，成为22,21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7点，成为2447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3点，来到311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下跌13点，来到10523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317点，跌幅1.04%，成为3031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5点，成为3559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9点，来到10559点，成交金额1348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662元兑一美元，台币贬值4.6分。日元以109.10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2216美元。各电信业者今天下午4点将对台湾本岛南部地区以及离岛、金门县和澎湖县释放灾防告警讯息发送测试，测试不影响用户行动通讯，收到测试讯息不用惊慌。今天南部、东半部地区及中部山区还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北部气温20到21度，中部、南部26到28度，东部22到24度，澎湖24到26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妈，我刚去楼下信箱拿信，有一张缴款单呢，这是什么啊？ 是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 国民年金缴这个做什么？ 那是我这个家庭主妇的保障啊，它提供生育、老年、重度生障和死亡时的保障哦，我老年就靠它了。 是哦，那要缴很多钱吗？ 不会啦，政府有帮我负担40%保费，很划算的，只要缴60%的钱就享有全部的保障哦。 听起来还不错哎。 是啊，如果经济不宽裕，还可以向公所申请保费减免，申请通过就可以缴得更少呢。 妈，你懂很多哎。 还好啦，你呀，多学着点。 提醒您，一般民众缴纳国保保费，政府就有补助，善加利用提高保费补助措施，还可减轻经济负担。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哈，怎么可能？歌仔戏国宝廖琼芝，京剧美猴王朱露豪，女高音林慧珍与大提琴家张正杰竟然同台演出。 你不要， 这么难得的组合在玉山银行的支持下，将于5月5日台北国家音乐厅呈现玉山音乐响宴张正杰亲子音乐会天籁人生四个国宝，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你还等什么？去两厅院售票系统抢票啦。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下午的3:07，三点钟过后， 我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 开始要运动。 哎，对， 五马力要运动了。 因为哈，昨天我看了一下我的照片，发现我的那个手臂真的是不行哦。啊，我就想说应该要做个， 你要做什么样瘦手臂呢？ 应该是要做拿一些矿泉水，然后就是往后伸展的那一个运动，我有点难以形容。 怎么办？现在我们没有矿泉水，我们就拿电话机代替一下好了。 今天玛丽姐姐的运动菜单主要是要针对上手臂的 延展使用 延展吗？ 因为你往后拉，其实不就是有点拉你手臂外侧那个吗？ Uh-huh. 虽然说没有矿泉水可以拿，但我记得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就是你的身体是可以被欺骗的。 对啊。 所以当你的手有在用力，你觉得你现在真的拿着一罐矿泉水的话。就算你没有拿着、 啊、 也像是拿着， 就是那个意念比真实的物体还厉害。 我现在拿的是 怎样金箍棒 不是，我原本想讲很厉害的，比如说复仇者联盟里面随便一个什么 屠龙刀。 好了好了，怎样怎样，女生看星星时候可以讲一遍其中的意义，从天文讲到地理，这意境是她最浪漫的细腻。还记得大学毕业后她分了手，交七年旧的女友突然跟人走，满身的他想都想不透，摔得满身的伤他装作都不痛，他决定从今后情场上不停留，要我教会他怎么be动。 So I say my bro， 就 Burba 就 Burba Burba， 喜欢就 Burba 就 Burba 就 Burba， 别多想就是直接做，时间拖、yeah, yeah, 如果没那些时间拖他开始变帅，女生说他天才，像是歇赛，逐渐开始变坏。没事把他一些淡的不是恋爱，他不想这样下去，他说感到倦怠。He don't know what to do， 做的这些改变单纯因为不想输。他怕了，因为他人记得前女友跟人走，那时候他是多么慌的。Damn， 哦，但他最近又有新的对象。还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追他，小帅哥的外表下还是以前的小叶，送早餐送到楼下，关心女生的小叶还算欣慰，道德来的还是没变，面对喜欢的人就变白痴的那嘴脸。 So I'm showing him how to handle this， All we gotta do is step in it。 就 burn up burn up， 就 burn up burn up， 喜欢就 burn up，就 burn up， 就 burn up。 我是 Lie， 将不得的看着我，赛季不是 Money， 高也是 Free， 你也是 Lie， 将不得的看着我。 住我塞进 brush money。 每当铃声响起，小叶他怕漏接，总忙着找电话。 哎呦 Jason， 这换我比较好解答。 All right， 因为女孩是我朋友，我了解她，这小姐她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叶老派，带她去看星空，但怕线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就从前连牵手，一直都还没有过。 有过 爱情要阻止我淹没 ，baby， 这两种都不算有错。让缘分配个对眼，先别管配不配。如果想追的美，准备快上钩，还不快下手？ 就贝拉贝拉，就贝拉贝拉，喜欢就。 别多想，就是直接脱，哪来的没工时间拖？如果没得先直接脱，就笨了。 在做运动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热身暖身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上个小时预告过了，这个小时它又会再出现，它是蛋堡，又叫做 Soft Lipa 软嘴唇。我们的广播女神现在正在做的动作运动呢，我必须要就是提醒与纠正。 嘿，怎样？ 现在呢，就是她一边就用手撑着书桌、办公桌，然后一边呢就是把腿往后踢，然后再往前甩这样子。 不是甩，是往前拉一下。 对对对对，就是 往前提。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刚刚呢，就是你那个做的很快那个往复的动作，就很像在用，哇，那个叫什么力啊？ 离心力。 类似那种东西，就是你觉得好像就是， 可是我上去的时候，我有在想我的屁股是有用力的哦。 哇！ 就是你要感觉到你的屁股夹起来那一块。哇！这样可以吗？ 没错， 我不是只是单纯的甩来甩去。 不要用甩的，就如果你要做就是腿部提臀运动的话，就是你要真的想着你的臀中肌、臀上肌、臀下肌。然后你要 臀中肌、臀上肌、臀下肌，怎么像是三兄弟的名字这样？ 然后怎么大名、中名跟小名？ 或者什么宋仲基之类的？ 然后呢，就是往前提的时候，你要想着你动的是你的就是大腿的前侧，然后不是想说哦，就把它甩回来这样子，因为用甩的。没有，就是很可惜啦， 没有效果， 会没有什么运动效果。 为什么施暴分开是迟早，但他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改变他们，他以为他可以，他想问的得体，想懂一些哲理，但没来得及就被放进鞋盒里，在那里面有他们写的信，他们的相片、电影的票根之类的纪念。男孩曾带他去旅行，带给女孩的礼物，也问过她的意见，他们的心每一字一句都甜，提到每段心情还有常去的公园。看累了，小熊打了呵欠，沉睡在那小空间，那是个冬天。关于小熊的事业，关于你，关于我，关于留，关于走，关于喜，关于否。关于小熊的事业，关于你，关于我，关于留，关于走，关于喜，关于否。当画面停在 old days， 抱在一起，男孩回答 always。当画面停在 old days， 抱在一起，男孩回答 always。小熊没再醒来，没再被提起过，没再等到男孩陪着他们一起过。随着太阳起落了许多次，直到女孩自己做了许多事，直到女孩成为女人，经历更长的旅程，更温柔的眼神的鞋盒偶尔又被打开，往事不断蒙太奇，小熊却仍旧静止在那里，他早被哭脏了，他从没洗过澡，肯定的热闹从没再看到，从没跟着他们一起去远方，他的填充物是遗憾，笑脸是假装，但他代表那一段，他是那证明，他的故事直到一半，爱情还盛行在这世界上，尽管情书上的爱只剩字面上，却是他不变的愿望。关于小熊的事业，关于你，关于我，关于留，关于走，关于喜，关于否。关于小熊的事业，关于你，关于我，关于留，关于走，关于喜，关于否。 小熊的视野，关于你，关于我，关于留，关于走，关于喜，关于否。关于小熊的视野，关于你，关于我，关于留，关于走，关于喜，关于否。 星期三下午的第二个小时，三点钟过后是我们的运动时间，可以欢迎你跟着我们站起来动一动，坐在位置上动一动，做一下手指运动也好，脑子运动也可以哦，也可以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聊聊运动。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官方专属的 APP 上面呢，跟我们聊聊最近的运动呢，当然就是最热的应该是 NBA 了，因为进入到季后赛了，篮球季要结束了。同时呢，棒球季开始了。然后呢，在棒球季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之前呢，因为你们都有在看这一部韩剧，它是韩剧吧？ 哪一部？ 《机智牢房生活》。 棒球员。 Yes。 当画面停在 Old Days 抱在一起，男孩回答 Always。 机智牢房生活呢，故事在讲的就是一位王牌的后援投手，然后呢他就是天才型，他应该不算天才型，他应该是 努力 型的，对对，他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并不是厉害的投手，他的朋友比他厉害很多， 嗯， 可是呢就是在同一场车祸当中，那他们两个人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决定， 一个就放弃了， 对，一个就放弃了，两个人都受了差不多一样重的伤，嗯，然后那个复原几率也很低， 嗯， 其中一个就放弃了，那另外一个就是男主角他就是持续的决定说我要做手术， 嗯， 然后我要做手术以后持续的复健，结果没有想到他真的就进入了韩国职棒，然后就成为就是很红很红家喻户晓的明星救援投手这样子， 而且还签约了， 签约波士顿红袜队，即将前往大联盟，嗯，结果没有想到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呢，他去找他的妹妹， 嗯， 就他的妹妹呢竟然被就是歹徒就是强暴未遂，我不知道是有强暴成功还是没有， 可能是正准准备， 对对对，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其实呢这样一个事件在台湾也发生过哦， 嗯， 就是呢他就跑过去以后，然后他就追着那个强暴犯， 嗯， 然后就打他打他打，后来他就用了一个 他手边就捡到一个东西就打他， 打他，就他们其实扭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扭打很久，嗯，他也不是就一路就是一直追打他，嗯，他其实就是有占下风，也差点快要被挂掉这样子，嗯，所以呢他就在生命危机之际拿了一个钝器然后敲人家的头，就人家的头就昏迷 就出事了。 就后来呢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被判有罪，就是防卫过当， 嗯， 这真的就是发生在台湾，欸，就一个他们是刚结婚新婚还是未婚妻我忘记了， 嗯， 也是男生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就是有歹徒就是要 闯入他家 要强暴他的未婚妻还是强暴他新婚的妻子，然后呢就是也是 扭打在一起嘛， 扭打，然后可是因为这个男的过程，那我们不像看戏剧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从报纸上面看，嗯，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他好像是把他杀掉了吧， 嗯， 的样子，就是把他结束掉了这样子，然后当然后面就会有说什么他曾经是什么海军陆战队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哦，然后这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就在台湾发生，我觉得好好好好，嗯，不能用亲切这个词，就是好好贴近， 好写实， 对，好写实。在看这部《机智牢房生活》的时候呢，就是我每次看到他就是 roll 前面那个片头片段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快乐。虽然整部片的基调其实是会有点难过，你会觉得一个天才选手， 嗯， 然后他明明在保护自己的妹妹， 嗯， 可是 竟然必须要，我觉得你应该先跳脱这段让你觉得很难受的心情，往后继续看 哦，真的，啊， 往后氛围应该有一些会像这首歌看了一样，是蛮开心的。 嗯，就是看这一位看起来好像老实的后援投手，可是他其实个性有非常坚毅的一面。 嗯， 在监狱当中，大家有知道很多很多的那种潜规则， 嗯， 他就一一的。用他那种 用他的方式 鸭子划水的方式去抵抗跟就是伸张属于他自己的正义，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괜찮다 말해줘 내게 자랑스럽다 말해줘 내게 나의 고개가 푹 떨어져도 된다고 말했던 그녀는 대체 어디에 외롭다 느낌의 철창 같은 생각을 낳고 그 생각에 싹을 싹둑하게 도우자 내 마음은 갇혀 사라져버려 외로운 아직도 와 어떤 것도 안 잡으려워 난 지겨워 아니까 와 너가 이제 나의 색안경에 널 가리게 했어 네 삶에선 절대 내 자리에 영역은 없잖아 그래 내가 세월을 덜 먹은 거잖아 네 기준에서 슬퍼하는 자가 어린 거잖아 속아 놓고 말해 자르죠 날 가두고 바라는 가능성은 지부치워 여전히 가르쳐 날개를 자르고 하늘을 나는 법 I don't know 많은 것을 가졌고 다 가진 게 아니지 삶이 진짜 느껴질 때가 그리워져 버린 나의 인생 Okay, okay, okay 괜찮다 말해줘 내게 다 괜찮아 또 거짓말이라도 Okay, okay, okay 괜찮다 말해줘 내게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Life is short, I'm waiting for Rising sun, I'm shouting too Almighty God, please don't ignore me Don't ignore me, don't ignore me 꺼내줘, 꺼내줘 나를 모두 여기서 근데 너는 어디서 계속 버릴 것 같은 머릿속 언제까지 나를 버릴 거야 Okay, okay, okay 괜찮다 말해줘 내게 안 괜찮아 또 거짓말이라도 Okay, okay, okay 괜찮다 말해줘 내게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Okay, okay, okay 괜찮다 말해줘 내게 안 괜찮아 또 거짓말이라도 待てね。 劲歌金曲。 在爱情动物园中，你是哪一种动物？这个春天，我们告别单身动物园，迎接小球庄娟英。小球庄娟英最新单曲《单身动物园》。 大象的温柔，蕴藏的智慧，蝴蝶。纷飞，斑马依靠着蓝天，狮子跑着午睡，芦苇熊抱着熟食面，今夜仍有月光照亮着这个单身动物园，告别单身动物园。多少时间，多少条件，才能划清爱的范围？告别单身动物园，已经嗅出新人气味。原来我有了你，就已经完美无缺。流过多少泪，绕多少峰回。 休息一下，听广告 喽！前进清迈，向左向右转。 报告，七月一日起飞清迈不必再转机了，因为跟着可乐旅游就能直飞。不论是自由行或团体行，玩清迈都能快快到慢慢玩。直飞清迈，快搜寻可乐旅游， 分享世界的美好。 Hola Tour。 舒服不过躺着，好吃不过饺子。 说到饺子，就想到五花马水饺馆。 哎，那行亚洲有百家门市，年销量还可堆成4200座101呢。 99万起轻松创业，前十名还免加盟金，快拨0800-300-883。 五花马水饺馆，邀你一起圆梦当老板。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小孩2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孩子较好。厝爱有光彩，孩子也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将来的你 UFO。 来台开唱啦，他们是 Phoenix， 3:32，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不晓得有没有调查，你去听一场演唱会，如果是全程站着，然后偶尔跳一跳的话，你平均看一场演唱会会 消耗多少卡路里？ 对对对，尤其那个卡路里的数字越高，会带起大家越想在演唱会跳动的心 哦。但我必须要说，就是不会太高 哈， 就像跑步一样啊，跑步其实是非常耗卡路里耗非常非常低的一个运动， 它只是培养你的心肺功能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要靠跑步来就是减重跟减脂的话，它其实不太 成效不大， 对，不太建议的。 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呢，伊恩说，一位60公斤的成人跑步10公里，你猜猜会消耗多少卡热量？10公里哦，10公里 耶， 10公里超远， 10公里耶，嗯，1000卡， 1000卡其实， 1000卡你已经快消耗掉一天成人女性之类的， 对不 对？消耗掉600卡， 可是你要跑 10公里很长 ，Yep。你大概就是吃个两个葡式蛋挞，或是两碗白饭，或是一杯手摇饮料，嗯，就是你的十公里哦，一杯手摇饮料哦。为什么不敢眼神与我相对？ 我现在都喝微糖了。嗯， 我们大家。 但我前一阵看新闻，我看到就是每到夏天，就是新闻台或记者就很爱报道关于手摇饮料啊、优酪乳啊，就是他会警告你说，你知道吗？这些糖分其实比你想象中的高，然后它其实热量很高，就是每年你会看到一样的东西是出现。 对对对对对。 前一阵子他做一个报道说，很多人会选择少糖， 是 不选全糖， 是。 但你知道吗？全糖跟少糖其实他们只差了，比如说，我忘记确切的数字，可是很少。假设说只差了50卡而已哦。 那这样不是变相鼓励大家？你要吹就把它吹满吧。 我只想告诉记者说，我们选择少糖不是为了那50卡，少糖比较好喝啊。全糖口感不好， 太甜了。 我们不是在 care 那个 ，OK。So long, oh long, leave me there, oh long, oh long. Paradise, so long, oh long, leave me there, oh long, oh long. Paradise, so long, oh long, leave me there, oh long, oh long. Paradise, so long, oh long, leave me there, oh long, oh long. Paradise, so long. 黑金榜，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乔治·艾斯拉，也是 UK 金榜上面的榜上有名歌曲，叫做《Paradise》。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运动心得或是运动笔记。有一位大头贴看起来就是很瘦的瘦子，他在问说有什么运动比较适合减重？你看看他是不是看起来就是很瘦的脸？ 哎、欸，真的耶！ 对啊， 而且你可能有跟我一样的屁股下巴哦。 你有屁股下巴？ 有啊， 一点点而已啊， 点点 很不明显哎。 还是他减重可能也是局部，因为有的人看起来瘦，然后可能就是 我要雕塑， 也有的人就是大腿胖胖的，人就手臂胖胖的，肚子胖胖的，他也许是局部的。 天气就该出门找好心情，找美丽，找便宜，还有找惊喜，找确信。 虽然呢，星期三下午的这一个小时呢，主要是运动时间。 对。 然后，不管是你实际上在办公桌、在车上，然后一边听广播一边做做运动，或是呢，你要跟我们聊聊运动， 或是这个小时的歌单，你可以把它放到你晚上要去运动的时候。 变成运动歌单，嗯、对对对对。但是，运动这一件事情啊，就是它不是一个灵丹妙药。 嗯。 很多人在上面问说，那有什么运动会瘦？什么运动会胖？有人要、有人要增重这件事情。 这个很久之前下午时段，肌肉妈妈来的时候就已经， 因为 其实努力在宣导这个观念。 其实运动它真的不是可以帮助你，就是你的体重增加或减少。 嗯， 运动是增加你的肌肉量。 嗯， 那你如果真的就是体重要减少或是增加，你就是你要减少你就少吃、你要增加你就多吃。 嗯， 就是这样而已。有一个问题，那请问既然就是减肥增肥根本就是月经文了，有什么运动能对取得天下第一武术会的优胜有帮助呢？ 首先哦，你要先感受，就是其实我们人体啊，在我们皮肤表面 是 都会有一些散掉的一些 能量这些气。 对，你要先你要先学习就是 控制那个气流， 环绕你，围绕那个气流， 是 你控制住，然后就是你感受它，把它凝结在一起。那如果进一步呢，你可以让它就是自由的移动。也许你想要强化你的右手，就让气流到你的右手去这样子。但这一步就是要练很多很多年这样。 对对对，首先你要先感受到自己气的流动。 甚至最厉害的人，我甚至可以把那个气就是灌到你的眼睛里面，你还可以看见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凝。用凝就可以看到对手的气集结在哪里，从而调节自己进攻跟防守的比率。我要把多少气放在左手，多少气放在右手。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没有看过动漫的人， 是， 然后听两位主持人在聊这一段，我可能会当真诶。 会吗？ 哎，你们在聊气功是不是？ 对，没错，没错，是，没错。 啊，你们说那个把酒空来丢，那是真的吗？ 你把气哦提升到眼睛，用凝来看这个世界。 凝是什么哈？ 凝视的凝，那就是你气周身都练通透之后，你把气提到眼睛，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你在看股票这个线图走势的时候， 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 会越来越当真，是不是？ 对，太像真的了。 视线软。 别让我牛角尖抓。想吃饿太久没喂饱，想吃油被乱吹会跑，如果听得会睡着，就把精神维持沉醉。闹总是不再是歪的想法，也是歪的被你飘满的乖的，都忘记得吐在歪的。化妆的来卸下武装，犹豫的来卸下厨房，成功前重新组装，被你记忆丢进火力阻挡。 酒一干酒就还是吧，酒再干起酒自然流，酒喝太多我都难受。酒喝让我一点醉，让我一点点不用再提醒。酒喝没有提前当作没有明天，没醉就再来一杯。酒喝 连续26年台湾商用车销售冠军的 Fuso， 从小型、中型到重型商用车及巴士，完整的阵容，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陪伴您努力打拼。Fuso 坚持连续26年销售冠军的信念，与您一起运转，深耕台湾。Fuso Heroes， 台湾 Heroes， 总代理台湾戴姆勒亚洲商车，总经销裕益汽车。 男士们，你还在用老婆的染发剂吗？现在就用日本男士染发市场销售第一的美元男士，只要5分钟白发不见，哇，碎了！简单一按，不用搅拌，只要一按，染发不费力 ，DIY 染发就选美元男士，一级棒！ Oh yeah. 台东县政府办理第二届台东构设计包装设计竞赛活动，首奖高达70,000元。欢迎台东业者与设计高手联合报名，或是设计高手可上官网或电洽0893406810893406810询问业者需求名单。提醒您需于4月30日前上台东县一站式官网登记报名。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流行乐坛不可能的任务。山姆史密斯酷万乐团 Lady Gaga 15组天王天后同台致敬。横跨半世纪的传奇经典艾尔顿强翻玩精选环球。 我是张涵雅。爱有味道，爱有我参谋，爱有我表达，不能爱到撒干嘛 3:50，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最后一个段落，也是要送上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在送上最后一首歌之前，我们有一个很重要讯息要跟你说。 什么讯息呢？ 就是你很棒 ，You're awesome。 吓到了， 怎么了？ 今天一整天我工作这么辛苦，都没有人跟我说一声我很棒或称赞我，好像我这个烂螺丝钉没人在乎一样，没想到有人发现我的好。 没有关系，就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乎你，你要在乎你自己好吗？你要自己知道你很棒，用刚刚练到的气凝视自己。 不要再那个进完广告之后 已经过了，是不是 就应该截断这样子？ 是是是是是，用。好，你很棒，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明天见，拜拜。 重新诠释那些过 想象中辛苦，在曲折的经历里各自有所领悟，渐渐懂得去体谅当初。还好我们都找到更好的归宿，虽然你的人生里已没有我，至少答应过彼此要勇敢去追逐。祝你幸福，也祝我幸福。 全主打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 My power over you grow stronger yet, and though you turn from me to glance behind,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is ther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Thank you.